手中。总有一些梦想对你诉说，当美梦成真的时候，你陪在我左右。 手心的温暖也许不算多， 只有这么一刻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记忆中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。

须好好压抑。到底谁会先说再见？知道我已经哭泣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，爱我，说爱我。 在我忽然想你的眼里。

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重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膊，有勇气踏前觅幸福，我要与你去看极地曙光。数百个也没身份资格评论什么阻我理想，只需知道便要让你对我失望。无惧世事变改，还是越难越爱，为你所以再期待。花开花落，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。无悔跳入爱海，曾从越来越爱，就算一切没记载，软弱会再有气概，跟处境比赛，定途没法割开，和你困惑。

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